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话咁快咧，今集咧就去到23集。咁啊，好多朋友咧就问我谂住就十年血泪史做到几多集咧？咁样咁我啊谂住咧就系去到52集嘅。咁啊，其实而家即系差唔多就去咗一半啦。咁啊，十年都好多嘢發生啦，有啲心路疫情啊，或者一啲嘅營運上面一啲嘅體驗啊，做網台一啲嘅心得啊，人事關係嗰啲嘅複雜嘅一啲嘅事件啊，自己可能喺某一啲嘅事件裏面心路歷程嘅改變啊，又或者即係碰過壁啊，或者開心嘅事啊，咁其實咧有52集嚟講十年嘅嘢咧，其實都係都好水過鴨背嘅，咁但係咧即係。老屋咧都有諗過嘅，咁啊 ，in case 啊，當我哋撤出咗依一個嘅進業街然後之後仲有定有個十年嘅，咁啊即係總有機會咧，我都可能會回憶啊，或者係過咗5年之後又可以講下喺加拿大裏面嘅心路歷程啊，對社會運動一啲嘅睇法啊，如此類推啊，咁我諗咧都會喺適當嘅時候咧，喺做完依前半 part 希望我救命啊，兜長命。即係後半 part 咧，都有機會咧，就有第二輯、第二季同大家去講。咁總之，第一輯嘅依一個嘅十年血淚史咧，就暫定咧會喺52集裏面咧，就盡量咧就係揾一啲唔同嘅故仔同大家去分享嘅。今集咧要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老屋咧都可以算係網台界裏面咧最早期啊，中意拍一啲嘅海外嘅特輯咧俾大家睇。咁啊，好多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就會覺得哇咩旅遊節目啊，又或者咩遊山玩水啊，喺海外裏面嘅飲飲食食啊，嗰啲嘅大台啊裏面啊，只有得俾大家睇係咪？咁但係細估唔到嚇，細細嘅一個嘅 MIHK 嘅一個嘅網台係嘛，做嘢就不計其成本係嘛，即係全全都唔會諗嗰個嘅營運啊，係會抌你幾多錢落去咧，就係會令到自己個百上加斤嘅一個咁黐線嘅一個嘅老闆啊，咁一個嘅揸旗人咧去做嘢，咁咧最緊要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好多嘅突圍而出啊，突破啊，第一啊，又或者係即係希望突破一個嘅傳統啊，做啲創新嘅嘢俾大家睇。咁所以我哋咧就係好早時間咧。喺 MHK TV 嘅節目裏面咧，我哋已經咧就係推出一啲嘅特輯咧，就係喺香港以外拍攝嘅。咁我諗大家都會好記得我哋嘅依一個嘅屌出香港系列啦，係嘛？咁啊，又有去過台灣，咁啊又有去過依一個嘅加拿大，啊又去過泰國，啊又去過越南，啊又去過依一個嘅東非包括有依一個嘅盧旺達、烏干達同埋依一個嘅肯亞。哇！即係好多嘅地方我哋都去過曬，咁啊總理亦都係拍過依一個嘅嘿嘿姐姐食地球，咁啊亦都去過台灣嚇，即係去拍攝過嘅嗰啲飲飲食食嘅唔同嘅一啲嘅旅遊節目俾大家去睇過。咁我諗我始終都覺得啦，旅遊節目咧就一定要係走出香港啦，實地喺當地裏面去拍攝啦，係嘛？咁而拍咗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片段啊。一啲嘅故仔啊，俾大家睇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齊孖住 MHK TV 嘅主持人咧出國咧，就然後咧就一齊去旅行啊，去探險啊，去經歷啊，去感受啊。咁而當然啦，即係令我感受最深嘅就是、當然我孖住啊 K C Sir 啦，咁啊有幸啦，即係因為佢有啲嘅人物嗰方面嘅搭路啦，可以咧就係、令到我哋去依一個嘅東非。三個唔同嘅三個東非國家去玩嘅，咁而攞我哋嘅人生咧，就是、去過東非嘅依一個嘅地球嘅赤道啊，個 equator 啊，感受到啊，即係應該 suppose 係最熱嗰一點嘅時候，嗰種嘅熱法會係點？咁啊，亦都嚇即係踏足依一個嘅東歐非洲嘅大陸啊，即係同啲非洲嘅一啲嘅黑命貴啦，而家叫做黑命貴啦，係嘛？呢個朋友咧就去傾偈，咁其實佢哋都好善良。亦都好了解佢哋嘅當地嘅呢個民生，佢哋同動物之間嘅一啲嘅微妙嘅感情啊，愛護佢哋自己嘅土地啊，亦都係了解一個嘢完全唔熟悉嘅國度同埋文化嘅。咁啊，當然亦都有翻我祖國加拿大啦嚇，我而家亦都翻咗嚟加拿大呢個生活啦。咁但係喺2018年或之前咧，其實老我就已經咧就係成日都會要翻加拿大，因為開始嗰陣時我就已經係要安排咧翻慕蘭要過嚟温哥華讀書啦。咁啊，亦都開始要喺温哥華就置業啦， 安置我太太，因為佢都係跟咗我咁耐，都未係入籍嘅，咁亦都安排佢係要開始入籍呢一個嘅加拿大，要坐監啊，申請呢一個嘅移民啊，有好多時候都要飛翻翻去加拿大咧，就要安頓啊，甚至無就探我繼仔繼女啊，探我老友啊，探我老豆老母啊咁樣，咁啊亦都係因你成變，好多年冇真係翻去一段長嘅時間，咁啊當然就要了解啊，列志文啊、温哥華啊嘅本土一啲嘅變化，咁啊拍啲節目俾大家睇啊咁樣，咁啊。又試過同阿超哥啊，啊佢哋就去依一個嘅台灣去玩啦，咁又拍攝過啦，同阿俊啦，同埋阿史提又去泰國啦，咁啊去過越南，即係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地方咧，我諗都堪稱為咧香港嘅網台界裏邊咧，即係最早期亦都係涉獵最多唔同地區地點嘅依一個嘅網台嘅主持人啦，我諗我都算係，咁啊你可能會話你個撲街攞撚咗公數。去旅行自肥啫咁樣，咁但係咧，我話俾你聽咧，其實咧，我係真係好多嘅時候都係自己對貼嘅。譬如去加拿大所有嘅 trip 啊，其實基本上就係自己俾錢嘅啦，係嘛？咁啊，去泰國啊、台灣嗰啲，咁亦都係自己俾，除咗阿俊啊，即係工作人員要俾嘅錢。咁啊，超哥佢都係佢自己俾佢嘅錢，同我哋去依一個嘅台灣係嘛？總理同我哋去台灣拍嗰啲 trip 又係，亦都係係嘛？即係基本上又係差唔多自費咁滯。咁所以。好多時候，即係我哋補貼到嘅錢都係有限啊，但係咧，好多時候都係我哋自己咧，就即係隨住自己話順便去埋旅行咁啊，自己去自費咁樣去拍埋俾大家，只可以做到咁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當然啦，即係去依一個嘅非洲係嘛，咁啊，即係公司又要補貼多啲啦。咁但係當時咧就啱啱成立啦，水喉又充足啲啦，即係經費又多啲啦。咁但係估唔到後屘依一個嘅營運啊，越嚟越重壓力。你想再去多次非洲、長洲，你都去唔到啊，大佬真係差啲啊，真係窮到一個嘅點係嘛？咁啊無不可一不可再。咁但係我都好感恩嚇，即係可以嚇去到依一個嘅非洲大地，去一啲比較。香港人咧就係、少啲會再去嘅地方，咁你話有冇機會再去依一個嘅非洲大陸咧？我唔敢講話以後都冇依一個嘅機會，咁但係咧，即係隨住年紀大咗啦，咁大家啲手足啊散咗喺唔同嘅地方，要夾齊腳一齊要再出發，咁我諗都嚇、未必係短期內可以即刻拍拍攞有即刻起行嘅一件嘅事。咁而且即係依排啊，即係近迎依一個20年嘅依一個嘅武漢肺炎之後啊，即係咁多依啲嘅疫情啊，各方面嘅嘢，咁我哋都會好緊張，去啲唔同嘅地方會唔會感染一啲奇難雜症啊，如此類推。咁呢個亦都我哋要 concern 嘅嘢。再加上哇，六七年前、八年前啊，如果去非洲應該差唔多係2015、2016年嘅呢件事時嗰陣時出去嘅。咁你諗下，即係體能啊，各方面啊。是咪仲可以出去吓？即系咁日晒雨淋啊，咁样去拍摄啊？系咪要去翻啲 leisure 啲轻松啲咧？咁真系唔知啦。咁啊，近年啦，我哋啱啱吓，即系今年我哋就亦都系去咗依一个嘅日本。旧年我就去咗英国啦。咁啊，即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嘅，就系即系拍到好多唔同嘅国家嘅地方啊，俾大家睇。咁啊，前一排又都去过依一个嘅满地可啦，同埋依一个嘅 Quebec City 啦。咁啊，亦都系拍过一啲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可以講啊，我都幾唔好話 cocky 嘅，但我好自豪啊，係因為可以去過唔同嘅地方，亦都係將呢個旅遊啊、工作啊、娛樂全部啊，唔好諗咁多啊 ，combine 埋一齊拍攝好嘅節目俾大家去欣賞，同我嚇、支持我哋廣大 MHK TV 嘅網友咧，同埋你哋一齊去旅行。你試諗下，你旅行嘅時候又要工作又要拍嘢，係嘛？即係周居勞動，又孭住啲器材。其實好老實講，去咁多嘅地方咧，我寧願即係舒舒服服嘅。希望下一次我去嘅地點咧，就去泰國嘅依啲嘅芭提雅又好嚇、因為咩嘅地方都好啦。總之揾個 resort 叫齊曬啲兄弟嚟，唔好講咁多嘢啦，唔好走咁多啦。我就係想攤喺度曬下太陽，係嘛？即係揦住個依一個嘅 Tiger Beer 係嘛？然後叫阿機師長，喂你做圖表學人啦，我坐喺你側邊做你嘉賓啦，曬住太陽啊，打大赤辣。咁樣咧就係做依一個嘅節目，真係年紀大啦！即係你咁樣衝嚟衝去咧，啊，真係有時咧我都係覺得可以再衝多幾耐咧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唔諗咁多啦嚇，即係頂住個雞頭啦！下次總之有機會嘅時候，我依啲懶筋咧又俾我啲過度活躍症咧就會 overwhelm 咗，咁啊自然就會諗到啲咩嘅嘢出嚟咧就會做嘢。咁啊，亦都嚇我曾經啊，即係喺依一個嘅台灣啊，亦都係幫大家做過依一個嘅選舉 總統大選的這個的直播啦，係嘛？咁啊，連續兩屆的大選都在台灣裏邊咧就係、是、度過。咁啊，希望嚇嚟緊新一屆嘅，即係可能係2024年之後就2028年啦。咁啊，即係都有機會繼續嚇係 MHK TV 嘅名堂啊，幫大家就去繼續做廣播。咁啊，即係希望可以長做長有，但一定要大家嘅依一個嘅支持啊！如果冇你哋嘅支持咧，我哋都頂唔到咧，做得咁耐落去，或者做到咁多唔同嘅呢啲嘅題材。咁啊，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啊，我哋同大家共同呼吸嚇、啊、一樣嘅空氣。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的价值，有共同的信念，有共同的希望，咁啊，至我哋可以咧就系、是、啊行走落去咧，就系、是、有住呢一个嘅啊 passion 啦，去 fulfill 我哋要做嘅呢个嘅使命。咁好啦，咁啊就系咧，老安要话俾大家听啦。其实即系讲完咁耐啊，除咗即系好感恩吓，即系可以去周游列国拍摄啊、玩啊、做直播啊、了解风土民情之外咧。但其實咧，我每次出埠咧，我都好提心吊膽嘅。點解咧？因為我次次出親去外邊咧，我總係覺得咧都會嚇、啊，即係有啲唔如意嘅事件會爆發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除咗 MHK TV 之外，我仲有其他一啲嘅公司啦。咁啊，每次我出親去咧嚇、啊，都會死人冧樓冇地走嘅，真係好大鑊嘅。一係就嚇、是啊、某一啲嘅工廠突然之間都出咗去旅行嘅時候，就收到消息成間廠啊封咗，老闆走撚咗佬，嚇啲我哋啲貨咧就壓撚咗喺人哋嘅工廠裏邊，未解決係嘛？咁啊，你要等你翻嚟啦。咁我哋要諗下方法，點樣同啊呢個地區政府啊要傾偈嚇啊商討賠償俾工人嘅呢一個嘅嘅費用。咁啊，同埋呢啲貨咧就要攞幾多錢去贖翻？哇！我曾經真係發生過呢啲咁嘅事件啊！我幫我哋接我哋訂單做嘅一啲貨品嘅一啲嘅工廠啊！哇！你老揈係嘛？佢突然之間係倒閉啊！咁然後老闆就走咗，唔知去咗邊，冇錢出糧嚇。但我哋啲貨物咧就壓唔切出翻嚟，就扣咗喺佢個工廠裏邊。地區政府要係諗計點樣去嚇、啊、幫手賠償當地嘅呢啲嘅居民同埋嗰啲嘅工人啊嚇、啊、拖欠嘅呢一個嘅薪金嚇、啊、遣散費。同時之間咧，你攞翻你啲貨咧，就唔該你拎錢上嚟、啊，又要咧就係、是、啊同我哋傾傾嚇，即係點樣攞幾多錢要贖翻你啲貨，賊嚟㗎！我哋係受害人啊，但係我哋跌嘅錢竟然比個廠家係更多，你聽過未？咁呢啲咧就係正正咧就試過有一次咧，就是、我旅行嘅時候咧，就係、是、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咁你話係咪真係想喊啊？係嘛？咁有一次咁啊，即係我就去旅行啦，咁啊亦都好遺憾啦。咁啊嗰次就係啱啱就係相約咗。黃一文先生可以上我哋嘅藍皮書嘅節目接受呢一個嘅訪問啦，係嘛？咁啊點不知嚇，當時諗住交俾阿啤李哥啊、周公子一兩個去孖住兩頭馬車訪問啊黃一文，咁啊應該就係實食冇黐啊！依一個嘅節目咧就非常之嚇好啦，效果應該就一定會上街啦，三個人啦都能言善辯啦，可以一齊啊即係擦出火花啦咁樣樣。點知唉依一集嘅節目出撚咗街，我真係好撚後悔我點解去旅行。三條友仔，一個咧就係搶撚住去講嘢，一個咧就嚇就亦都係要博表現，咁啊變咗教主咧就冇乜點咧就係發言嘅機會，咁啊睇撚到我火都嚟鳩埋，做主持邊係咁撚樣去做噶？你叫得人哋上嚟，梗係俾多啲嘢人哋講噶啦，人哋係客人，你係主人，講兩句就要屌你老俾收爹啦，係咪？又俾人哋講啊，另一個又喺度怕即係不停站亂歌病，曬佢喺台灣裏邊嘅所見所聞。唉，你講真，即係俾阿教主講啦。你喺台灣，我話知你屌你老尾同李登輝屌屌屎忽啦，係嘛？我都唔夠接力 care 啦。你總之俾阿教主講多啲，冇係嘛？咁啊，即係嗰次咧就係好撚令我咧，就一路睇直播嗰陣時咧喺海外咧，就一路咧就係唉抌撚到咧個春袋都砰砰聲啊！嗰嘢真係點解後悔要去依一個嘅旅行？咁但係呢啲都係小事啊，係嘛？即係唔係一啲咩嘅死人冧樓冇掟走嘅事？有兩三次嘅事件咧，其實都係喺我。去咗海外或者去翻加拿大嘅時間咧，就係、是、發生嘅三次咧，都係一個幾大嘅呢一個嘅衝擊啊！對無論公司嘅士氣啊，或者坊間對我哋嘅公司嘅一個嘅睇法啊，又或者就係、是、人事上面嗰啲問題嘅呢啲嘅複雜啊，都有一連串嘅呢啲連鎖反應嘅。咁啊，當然第一次咧就係當我喺加拿大嘅依一個嘅時候啦，咁啊依一個嘅先人啦，咁啊當時佢就做緊依一個嘅先人夜話，咁就我收到佢嘅電話， 咁佢突然之間咧就話要劈炮唔撚撈啦咁樣，咁因為第一件事啦，咁一陣子再可以講多啲 detail 嘅問題啦。第二嘅事件咧就係、突然之間、有一個去加拿大嘅時間就是、凌晨嘅五點幾、收到客家佬嘅依一個嘅電話，話佢短期內咧就要失蹤、要離開、所有社交網絡啊、手提電話全部都唔會揾得到佢噶啦，所以佢要做緊嘅一個嘅節目叫做客家遊蹤咧。就要即時咧，就係要腰斬。咁而後尾啊，俾我 find out 嘅咧，就係原來喺較早前啦，喺2017年嘅七月裏邊咧，佢搞緊一個嘅旅行團，就是、泰北嘅依一個嘅精華文化遊咧。咁啊，亦都要被逼咧，就係、有一個嘅情況，就係當時係已經咧就係收咗九位旅客嘅網友嘅依一個嘅旅費。咁但係咧，原來當日喺2018年1月啊，佢宣布要突然之間引退嘅呢個時候咧，啲退款咧都係咪還翻翻俾啲嘅網友，咁而之後亦都係 backfire 到呢一個 MHK TV 嘅。咁啊第三次，咁啊亦都係有一次就係、我又好心啦，咁啊就係見黃一文教主有兩張票就醒我嘅，就係睇呢一個嘅鬱敏棟篤笑，咁我就轉陣咗俾我手足啊，屌總理西瓜頭。就去睇一個嘅棟篤笑嘅依一個嘅表演，仲好前添嘅，係前排嘅嚟噶，靚位嚟嘅。咁啊，即係希望啊，睇下佢啊，即係代我就去啊，捧下教主場啦。咁啊，殊不知又撞咗啲撚人啊，挑釁佢。咁啊，亦都有啲唔生鏽嘅網友嚇喺度咧，挑撥離間。咁啊，卒之搞到咧就不愉快嘅互毆事件。咁呢件事件啊，即係我揾日有機會咧，我即係從來用去物咧，我即係要講翻即係恩恩怨怨啊、情仇啊各方面嘅，咁但係唔會係依一集去講啦，遲啲嘅時候先啦。咁啊，即係亦都嚇令到嚇，即係當時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啦，對教主啊，即係我哋啲人去睇佢嘅節目，點知仲搞事係嘛？即係好似 MHK TV 令到啊賣 video 啊，同埋普羅嘅朋友即係哎呀做乜鬼嘢啊？你班友仔搞啲咩嘅嘢咁戇居啊咁樣。咁另外嚇、即係有啲嘅撚樣又自稱黑社會、嘈冤班撚閉啊咁樣喺度搭躲啊，如此類推啦。咁呢啲又係有一啲嘅後續嘅一啲嘅麻煩啦。咁當然就係之後嘅炒花生啦，即係大家就攞依一樣嘢拎出嚟就去炒花生啊，流言蜚語咁，甚至冇。啤梨晚報啊，啤梨都係借依個事件裏面咧，就係屌你咩加鹽加醋啊，咁啊即係插嘴啊咁樣。咁亦都係因為咁，我哋都因為喺依件嘅事件咧，我亦都真係打個電話俾阿啤梨哥，喂啤梨哥，大家都係自己人，阿西瓜嗰啲嘢講少句啦咁樣。咁佢就辣得好撚著，咁啊亦都同我咧就 over the phone 咧就爆發咗，大家互屌老母嚇，即係我淨喺街，我真後屘我真係辣得好著，我都俾佢。我就屌你咁樣，你個撚樣真係離曬譜嘅！你冇撚念過，大家都係同一個台係嘛？即係你然後將阿西瓜啲嘢加鹽加醋喺節目裏面去講，咁即係依件嘅事件自己派花生博收視，我覺得係好唔啱嘅。咁即係我勸佢講係講咗啦，但係唔好再講啊，或者係講少啲，佢就發爛渣。咁你當然就屌你老味閪，你屌得我，我亦都唔撚怕你屌，大家就互屌。係嘛？咁啊，即係當然啦，依件嘅事件我唔知佢有冇擺喺個心裏邊啦。我覺得一定有嘅，因為依個事件咧，亦都我咁相信咧，就係佢之後離開我哋 MHK TV 自己去插旗，唔多唔少咧，我諗都有少少嘅依一個嘅成分喺裏邊。咁啊，依啲嘅事件我之後去再講啦。咁今日就主要講翻，即係每一次出走或者我每一次去旅行，我都係撞到啲頭暈身興，要越洋要解決問題嘅依啲嘅複雜啊，又或者令到我頭都痕緊埋嘅依啲嘅情況。咁第一次就係喺依一個嘅仙人夜話，應該係第170集嘅時候發生嘅。咁其實之前咧，當我去咗依一個嘅加拿大咧，我就收到佢嘅電話或者 WhatsApp， 佢話就諗住就唔撚做啦，做到87集咧就係that's it 啊，完事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之前。咁大家嘅喺我嘅十年去史一特輯裏面，我都交代過點解會同佢有一個嘅問題去發生啦。咁側邊佢有一扎人即係圍住佢，咁即係捧到佢天咁大係嘛，即係天咁高個 ego 嘅春袋咁撚大個咁啊！即係我諗，即係佢覺得即係我就忽視佢啊，或者唔聽佢意見啊。咁亦都係即係有好多嘅問題，就係佢要搞好多啲咩生日之星啊，如此類推啊，網聚啊。 要賺錢啊，如此類推，咁我哋一定要經我哋公司去做，咁然後我哋有一個 percentage， 我一定要拆翻，同埋經我哋嘅嚴格監管，係嘛？你點做咩嘅形式去邊度，我哋一定要知道，因為總之你喺我台用你嘅節目，我哋嘅資源去做宣傳嘅時候，咁我點知你應間係嘛？會唔會貨不對版，定係食咗有問題嘅散裝生粉，定係點樣？咁你搞親啲人有啲咩嘅 hygiene 啊，唔舒服啊，食錯嘢啊，咁我哋個台吃不了兜着走嘅喎，係嘛？咁拆翻呢個 percentage 都必然，同埋一定經我監控或者係經我哋嘅 approval， 你至去準樣去做。咁喺依一方面裏邊，可能佢亦都可能係唔老禮啦，咁啊，即係所以佢要走。咁佢要走，咁啊，即係當然我都覺得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咁你要走咪走咯，即係都我都冇乜所謂，咁我亦都冇挽留，咁啊知道佢要走，我咪好啊，咁啊祝你好運啦咁樣。咁但係當日佢喺170集走嘅時候咧，佢就拖咗近40条友倒就上去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咁啊俾張相大家睇下咧，就睇幕前都咁多啦，幕後又點咧？又拖埋個女，又依一樣嗰樣，咁啊即係可以講到佢就好鬼聲勢浩大，我話大品牌人 support 係嘛？你唔睇我咧，就你哋 MHK TV 你老我戇鳩係嘛？總之我就大把嚇網友撐嘅，咁啊今日我就出走啦，我自己出去啦，我自己有自己嘅天地啦。咁你哋走寶，咁其實你有依一個嘅做法，我都冇撚所謂嘅，即係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有一個嘅睇法，對自己有一個嘅信心，咁即係都係恭喜你嘅。咁但係當日佢喺我哋嘅台裏面帶咁多人上嚟咧，其實對我哋公司好多同事嘅士氣咧就受到好撚大嘅依個打擊，特別係假貓進嘅，咁多人上嚟啦，即係佢哋氣焰又高漲啦。好似我哋對佢好唔撚住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啲同事，即係俾佢咁樣講法，即係覺得哇，你做走最尾一集咪做咩一集咯，使乜要咁撚大陣仗曬馬？如此類推咁撚小家，同埋即係大家都一場同事，即係唔使咁 hostile 啊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咁但係我嘅 beefing to 阿俊嘅就好簡單嘅啫，過埋今日，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咁啊，以後係冇乜嘢投人申請啊，死人冧樓啊，殯儀出葬啊，屌你老尾都未必有機會會見撚到佢，有鳩佢咯，唔好撚理佢啦。咁啊，總之今日幫我乖乖地大家咬實牙根忍埋佢依一日，等佢嗱臨走人啊，如此類推啦，唔好撚再煩啦，係嘛？咁啊，以後就冇眼屎乾淨埋，咁啊，屌你老尾搞撚掂食碗面。咁但係我相信嗰晚呢雖然我唔喺香港啦，咁佢哋亦都踩咗咁多人上嚟我哋個 office 度啦，咁而阿俊就好撚嬲嘅就係、是、你帶咗咁撚多唔撚聽使嘅人上嚟，而公司又有嗰陣時有啲產品啊擺賣啊咁多閒雜人等 security 啊各方面嘅嘢即係完全係我哋係失控，咁有啲人唔生鏽啊或者係點啊，我又要監管，我邊有咁多人手即係去睇住佢哋呢咁樣，咁好彩嘅就係都最啲順利，佢哋都 lock 死曬喺個大嘅依一個直播室裏面，即係做節目，咁做完就閃人。咁但係我諗整體嗰個嘅氣氛啊，又或者佢哋嘅態度啊，就其實對當晚出當值嘅 operator 同埋阿俊咧，係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 impact 或者一啲嘅睇法，咁令到一啲當然係幾負面啊、唔開心嘅一個情緒。咁算數啦嚇，嗰件事嘅事件之後，咁但係估唔諗到嘅就係之後一連串嘅一啲嘅罵戰啊，咁嘈喧巴撚閉啊，咁樣我依我就唔講啊，畢竟因為過撚咗去嘅嘢。咁但係就係、是、亦都係因為當我唔喺香港，佢哋就即刻同我講話要屌你老母走人啊，唔撈啊，劈炮啊咁樣。咁我亦都係要越洋要處理依啲咁嘅問題咧，咁我係其實就係幾辛苦嘅，咁同埋個心即係都幾揞住即係嗰日嘅事件帶出嚟一啲嘅後續啊，或者係之後嘅麻煩嘢啊咁樣。咁但係依啲奈何，好似宿命咁樣，永遠就喺你去旅行，永遠就喺你周高流動，又或者永遠唔喺你香港，永遠就係要喺你朝頭早天蒙光或者係深夜嘅時候時差咁樣咧，就眼瞓住，或者要瞓得唔冧啊，不停啲 WhatsApp 咁樣去出，令到你自己都要去即時咧就around the clock 咁樣去解決問題。咁而家就應該依支咁嘅歌仔咧，就唔會喺今日嘅 MHK 裏面會再發生嘅，因為始終去無全清，唔啱 channel， 唔同理念係嘛，即係亦都唔同學識嘅人咧都。 全部都遠離啦。因為總之大家都係同一個 frequency， 同一個嘅搭啱天地線嚇，即係有啱河車嘅朋友，有理念嘅人咧，只一齊喺埋一齊咧，就去做我哋要繼續行嘅依一個嘅工作。咁啊，大家都好 humble， 大家亦都好明白自己而家依一個嘅狀態。喺依一個嘅嚇困難嘅日子裏邊，大家每一個節目嘅主持人嘅崗位係做啲咩嘅嘢啊？恰如其分啊，唔會有錯誤啊，或者係一啲好啊超出啊，即係應該大大嘅諗頭啊，去希望得到某一啲嘅回報嘅一種嘅做嘢嘅方法。咁所以咧，而家就應該希望啊 ，touch wood 就冇曬依啲咁嘅依一個嘅情況出現。咁啊，亦都送走咗只瘟神。咁啊，即係亦都唔撚使再擔心以後有呢啲嘅問題去再出現啊嘛！希望佢喺佢自己嘅 channel 裏邊啦，即係再揾到40個人同佢一齊去做節目，又或者佢每一集嘅集數都起碼超過40個 click view， 咁我諗即係希望佢樣嘢都順風順水啦，係嘛？即係畢竟係嘛，時日無多啊，年紀大啦，係嘛？即係仲有咩嘅魄力去做節目啦，係嘛？咁啊，即係每一集希望佢都過到100-200，咁我諗。都對佢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 reward 啊！我相信會係。anyway 啦，即係過去唔開心嘅事就冇人講啦。咁啊，講翻啦，即係客家佬嘅依一件嘅另一次嘅，即係對我嘅衝擊都好撚大。咁啊，點解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節目就叫《客家遊蹤》。咁啊，《客家遊蹤》咧，咁啊就講啊客家佬，即係差唔多啦啦啦啦啦啦啦，即係嗰只主題曲記唔記得？啊，徐小鳳嗰只歌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嗰只歌啊，系嘛？不讲啊，客家佬咧就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大陆啊、台湾啊，即系好多一啲嘅唔同嘅经历。咁佢亦都揾咗好多一啲嘅相片啊，佢以前嘅一啲去旅行嘅呢啲嘅照片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当时咧啊，监制咧就系林乔伟，我哋其中一位嘅网友。咁后屘佢就揾咗13妹就做佢嘅呢一个嘅 partner。咁啊，以前好似如果我冇記錯，佢揾個九姑娘去做添，好似係咁，但係佢就後屘揾阿13妹去傍住佢一齊嚟做。咁啊，後屘咧，咁佢就同阿監製啊，就麻麻地夾得埋，咁啊，亦都就決定自己要做翻所有嘅嘢，咁啊要我辭退咗阿林喬偉，咁啊林喬偉都後屘冇做嘅，咁啊就佢同阿客家妹阿13妹一齊嚟做啊，咁啊。一個節目咧，我就耐唔中都會有聽下啦，因為唔係話啲咩嘅主打節目，都係分享佢一啲嘅旅遊嘅嘢。咁客家佬講嘢，咁你都知道啦，聲大大咁樣，會有啲娛樂性嚇。咁啊，講佢以前旅遊嘅嘢，咁有一定程度上嘅網友咧就會追捧呢一個嘅節目嘅。咁一個唔係話收視特爆啊，亦都唔係話收視好收家。咁啊，中規中矩嘅一個嘅節目，咁啊 ，nice to have 啦，喺個網台裏面，即係唔好全部都係論證，有一啲嘅比較 mellow 啲即係 soft tone 啲即係軟性啲嘅題材，咁我覺得就有佢存在嘅依一個嘅價值嘅。咁其實到後屘咁我哋都要去諗啦。喂，其實好多嘅節目嘅主持人咁去做嘢方法，其實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個網台嘅依一個嘅資源，大家諗一啲 business idea 出嚟，咁啊起碼唔好話賺大錢啦，咁但係起碼揾餐晏啊，又或者揾個下午茶啊，或者可以幫到自己買件有趣嘅 souvenir 啊，或者買件衫賺下都好啦，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我就希望咧，即係每一個節目主持人咧，視 MHK 份工係一份好 decent 嘅 part time， 無論俾佢一個嘅好重嘅一個嘅 fan space 啦、啊。咁啊，製造一班嘅支持者追捧佢嘅朋友啦。咁同時之間咧，即係除咗我微薄嘅一個嘅居馬費，即係補貼佢搭車搭巴士之外，飲杯茶。咁其實我好希望咧，佢哋都可以諗一啲 business idea 出嚟啊，喺佢哋嘅節目裏面可以 spin off 到出嚟咧，幫補佢哋嘅家計啊，幫補佢哋呢啲嘅收入嘅。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大家如果冇記錯咧，客家佬咧亦都係曾經搞過咧，就去依一個嘅台灣去旅行嘅。如果冇記錯咧，當時嘅去台灣嘅依一個嘅旅行團咧，都有好多嘅網友咧就去參加嘅，甚至冇我熟悉嘅直見文小姐咧都有 join 過佢依一個嘅旅行團嘅。咁啊成功咗啦，咁啊搞掂咗啦，咁啊即係之後咧就陸續續都好想搞一啲其他嘅唔同嘅旅行團咧，就根據佢出發。咁啊喺2017年嘅7月份、6月份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想搞一個叫泰北金三角。嘅依一個嘅旅行團，咁啊收8000多蚊一位嘅，咁啊 當時咧，佢就一定程度嘅數目達到標之後咧，就可以成團。咁但係奈何咧，就去到依一個嘅報名嘅 deadline 嘅時候咧，都係得九位網友到咧就係、是、報名，咁啊變到咧就唔撚成得到團啦。咁啊唔撚成得到團啦，咁大家就可能會問啦，係咪嗰陣時你 MHK TV 幫手去負責收費咧咁樣？嗱，今次咧依一個旅行團就好有可以好吊鬼嘅依一個嘅地方。上次去台灣咧，就是、我哋幫佢收費，咁而咧我哋咧就幫佢咧就係、是、去clear 條數嚇，即係有啲嘅剩低嘅減齊曬所有嘅開支啊，咁我哋個台咧嘢拆一個 percentage。當然客家佬就係剩低賺到錢嘅地方咧，就係俾咗佢咧就依一個嘅帶團費啊，有一個 service 嘅賺錢啊落袋啊咁樣。咁所以咧 ，finance 嗰方面咧就係完全經 MHK TV 咧就去 control 嘅，我哋負責收錢，我哋負責入數，找數俾旅行團啊，如此類推。咁啊放數俾，即係總之收咗訂之後就俾旅行團，總之收埋啲尾數，跟住亦都找俾旅行團。咁整體咧個財政咧喺嗰方面咧就有一個嘅好健康嘅一個嘅監察嘅制度之下咧就去進程嘅。好啦，咁啊今次依個泰北旅行團啦，咁我當時就係同阿客家佬講話。冇講咁多嘢啦，啊，即係依一個嘅做法咧 ，MHK TV 咧就係 support 你，咁我俾你喺客家遊中裏面咧就係宣傳啦，咁同埋製作一啲嘅短嘅宣傳片，咁啊喺個台裏面嘅播放，咁啊吹雞，希望網友就跟你去玩下啦咁樣。咁啊客家佬咧嗰日咧突然之間就一日同我講話，哦，如啊，喂，會唔會今次我幫你收錢先啦，我就唔使等嚟等去，有錢我就即刻找俾旅行社啊，如此類推，會快好多啊咁樣。咁認識客家佬咧就係2013年嗰陣時，當我哋成立低俗頻道嗰陣時，就已經開始認識佢咁啊。喺依一個嘅現代豪俠傳，咁啊當時都當然認識咗佢幾年啦。咁啊條友仔又聲大大啦，咁啊蘭花系嘅第二把交椅啦。好多嘅時候即係都出嚟啊，去喺個社會運動啊、抗爭運動啊，佢都有見到佢嘅依一個嘅蹤影啦。咁我當然就會即係。信佢啦，咁即係亦都見咗佢咁耐，即係冇乜啲咩特別嘅嘢。咁但係點知今次就真係出咗事啦。其實我有啲嘅蛛絲馬跡咧，我都覺得好撚奇怪嘅。譬如喺依一啲時候，我哋會拍依啲嘅大埔特輯，我哋走上去大埔佢哋街市裏面去揾佢，啊，永遠都唔會見到客家佬有開檔喎。咁我覺得奇怪喎，客家佬都咪成日都唔開檔嘅，同你買五指毛桃啊，或者買夏枯草啊，或者買啲客家茶飲啊。都唔見你嘅，咁你唔開檔，咁點營運啊？咁樣點賺錢啊？咁樣唔見人喎，咁啊冇諗啦，即係咁諗大個人都幾廿歲人，有女成年咁滯，即係諗下佢懶啫，或者醉咗去撳鐘仔啊，定係去邊喺度啊？咁冇鳩理佢嘅咁樣。咁啊，但我估唔到今次嘅事件咧，佢同我講話佢自己去收錢咧，原來啲錢落咗佢嘅袋裏邊咧，佢係冇找過俾旅行公司，因為成唔到團之後，而嗰批數咧。我相信他應該會自己會退翻俾啲網友的時候咧，佢竟然咧就冇退到俾啲網友。咁去到2017年嘅12月嘅依一個嘅26號定25號啦，總之係聖誕節嘅時間啦。咁我就同太太同埋阿花木蘭咧就食緊晏晝喺中環，突然之間我收到客家佬一個嘅電話，咁佢同我講話啊，鱷魚啊，你有冇幾千蚊可以借住俾我先啊？咁我私人就唔會借俾你噶啦，我唔會借錢俾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我翻去睇翻會計，你啲出場費啊，或者可唔可以墊資俾你啊？咁我都可以考慮嘅。咁但係我想問你點解要今日聖誕節突然之間咁急要借錢俾你啊？咁樣佢要翻去大陸咧就去買貨，咁我就覺得好撚奇怪啦，幾差嘢你都要問我度，咁同埋都係聖誕節係嘛？你走上去大陸買貨，好似個時間好似唔係好銜接喎，我就聞到一啲嘅糯味咧。就好似唔係好對勁，咁而當時咧，我即刻諗到一樣嘢，就我即刻 call 啊西瓜頭，咁我同我西瓜頭啊即刻 call 佢，喂，如果客家佬打電話問你度水咧，佢可能就唔止問我借嗰幾差嘢咁嘅錢嘅咯噃，可能佢問你攞多啲喎，我聞到有啲味，千祈唔好借俾佢，因為佢同我講話喺聖誕節要翻大陸去買貨，我覺得唔係好適當嘅依一個嘅時機，咁可能佢即係考慮明目咧，就問我係度水嘅啫。咁啊， 西瓜頭當然一聽完之後，即係佢都唔係省油的燈啦，佢嘅街頭智慧亦都好充裕啦。咁佢都聞到一啲嘅糯味，咁原來估唔揾到佢之後就真係收到啊客家佬電話，客家佬真係想問佢攞錢，咁啊佢亦都即係諗個方法就係撒鳩咗佢，咁啊當冇件事啦。咁大家總之覺得奇怪，咁但係就唔揾借錢俾佢啦。咁而係之後我就冇幾耐咧，我就要飛啊温哥華啦。咁當時係正我去翻去温哥華嘅時間就係正正 between 聖誕節之後過咗依一個嘅新曆新年同埋依一個嘅農曆新年嘅中間嗰段嘅時間。咁而喺一月嘅時候咧，我就收到客家佬漏夜嚇，即係我朝頭早嘅凌晨嘅五點鐘左右，佢做完依一個嘅客家郵宗就急過我。message 咗，叫我第一時間可以嘅，盡快打電話俾佢。咁我直情已經同佢講：喂，唔好客家佬，而家我依邊五點喎，等我瞓醒先打俾你得唔得？或者之後再同你聯絡得唔得？又或者如果啊，即係你有啲咩好急啊，死人冧樓要即刻要解決嘅，邱經理喺公司，你可唔可以同阿俊啊交代一下，或者睇下俊之後知道咗了解一個情況之後，我哋朝早起身我同佢傾得唔得？咁樣佢話唔得，因為點解咧？佢而家用緊依一個嘅電話咧。就揾唔揾到佢噶啦，咁同時之間咧，佢亦都會喺 Facebook 裏邊咧，就係、是、會close 咗佢嗰個嘅個人嘅依一個嘅account， 咁啊，亦都唔會再做任何嘅相關嘅網台節目啊，譬如唔知現代合傳啦、啤梨晚報啊，定係依一個喺交流中，佢都唔會再做噶啦嚇咁樣。咁啊，總之就會銷聲匿跡噶啦，總之人間蒸發，揾佢唔到。咁啊～咁撚大件事，咁我即刻就要打電話俾佢，同佢傾下發生啲咩嘢啦。天蒙哥即刻啊，即係嗱淋攞個凍水洗下面咁，同佢通電話。咁啊，佢話就要離開香港，或者係要銷聲匿跡，人間蒸發。去到咁嘅地步咧，再加上早排佢問我度水咧，咁我都估撚到咧，佢應該就係爭鳩人哋大耳窿，或者爭鳩人哋錢咧，冇得還噶啦。咁啊，冇辦法啦嚇，咁啊好啦，咁我就即係多謝你通知啦嚇。咁啊，第一時間就我哋要諗個方法，要解決嘅問題就係要點樣可以揾個第二次嘅節目喺下個星期就要代替一個客家郵宗嘅依一個節目啊，節目嘅安排啦，開新節目啦，定係點呢啲唔講啦。咁即係已經係做過好多熟手技工去解決問題嘅依啲嘅事啦。咁啊，而end up 當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我了解到咧，原來喺街度咧真係做咗重塑組。咁最恐怖嘅地方咧，除咗客家佬自己問過我哋度水之後咧，其實基本上整個蘭花系嘅咧，都有借過錢俾佢。阿雞雞都嗨忍咗嘢，係嘛？咁啊，我諗啊，得阿啤梨冇撚借錢俾佢嘅啫。咁啊，你都知道啤梨都係條青磚沙梨咬唔夠入噶啦。咁我諗佢就得阿啤梨係冇撚借錢俾佢。其他蘭花系所有嘅兄弟分分鐘連喪波都有借埋錢咁撚滯。咁啊，亦都有啲人擔保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大把人擔保嚇，又借個錢嚇，即係總之咧就孭到成身數，然後跟住咧佢就行撚咗人。我哋亦都係曾經收到一啲嘅追數公司嘅上門問佢喺邊度嘅電話，咁我哋當然亦都話咗聽，有人唔喺我哋度噶啦，你揾都揾唔到佢啊咁樣。咁到後屘我再 find out 咗嘅咧，就係原來之前頭先我所講喺2017年嘅太北金三角呢一個嘅精華油咧，原來佢收咗。九位網友的這個的團費，每位的團費就是近8400元，那大家有得計算了，8432是吧，就這個的9872就差不多就7萬多-8萬元的這個旅費呢，那全部呢就是托撚了水龍就去如黃河。那當然我即刻第一時間呢就在通訊站裡面出了條片啦，咁我哋因為經 MHKTV 嘅宣傳去幫佢去推廣呢一個嘅旅行團，咁而家知道咧，有啲網友咧就因為今次嘅事件咧，客家佬失蹤咗咧，到而家咧就都未攞得翻當時存入咗客家佬喺渣打銀行嘅一個嘅私人嘅户口嘅呢啲嘅旅費，冇 refund 翻俾佢。咁我哋都要責無旁貸，就要幫佢哋咧就點樣咧就可以追到條數，希望揾到客家佬嘅下落啊、對答啊、如此類推。咁後屘即係。輾轉之下咧，即係托上托啦，就即係卒之就得到客家佬嘅承諾咧，就係佢會陸陸續續咧就要還翻啲錢咧，就係俾啲嘅網友嘅。咁但係到我最後尾嘅了解咧，有啲係有收到，有啲係收到部分，有啲係收唔到，有啲咧就係亦都咧好抱憾嘅。 個原因係點解呢？其中一個網友呢，就因為一直都睇 MHK TV 嘅節目，咁亦都好佩服客家佬嘅呢一個為人，即係俾好多嘅 credit 佢。咁佢搞呢一個嘅旅行團呢，咁佢第一時間呢就好想同一個心儀嘅呢一個嘅可以講係偶像啦，係咪，即係追隨咗咁耐嘅網台主持人呢，就同佢一齊去旅行。咁而點解佢咁想去呢？咁因為呢，據佢屋企人講呢，其實佢生咗 cancer。咁想佢仲行得走得食得嘅呢個時間呢，就去泰國玩一下，喺人生最後嘅時光裏面呢，就是、可以呢，就係、是、同自己心儀嘅偶像啊，同啲網友啊，開開心心即係、啊就是、玩一次，咁就剩低嘅時間呢就冇 regret 即、啊、係、就是、去完呢一個 trip 之後呢，咁即係起碼有啲美好嘅回憶帶走咁樣。咁後尾我都接觸到呢一個嘅網友嘅家屬嘅通知我呢，咁就條數一直都追唔返。咁而呢一個網友亦都含恨呢就是、疑蹤。咁到最後亦都揾唔到邱先生呢一個嘅客家佬嘅呢一個嘅下落。咁我唔知道後尾客家佬有冇最後即係卒之都，就算個網友唔喺度啦，佢都盡佢曾經嘅 promise， 就話佢點都好啦，佢都去打工啊，還債啊，將呢啲嘅錢呢就還返返俾各位嘅網友。咁我就之後就冇同客家佬聯絡啦。咁我對我最後了解嘅就有部分網友就收到部分嘅錢，有啲係收唔到，有啲呢就係、是收到啲咁樣。咁都個事件都六七年啦。咁我希望啦，即係客家佬即係如果 fulfill 佢嘅承諾，希望今時今日就已經係還曬錢啦。但我亦都冇追究啊，即係都冇理到個事件嘅之後嘅情況會係點。咁事件發生咗之後呢，就我諗亦都有一啲我做事嘅應對呢，就可能攔著咗蘭花系部分嘅兄弟嘅。因為當時建國保羅就同我講，就叫我如喂不如咁啦，佢嗰幾雞嘢嘅數，我哋蘭花系同埋 MHK TV 大家夾啲錢頂撚咗佢啦，還返俾啲網友啦咁樣。咁我當時呢就係、是、基於一個原因呢，我冇辦法咁樣去做嘅。即係如果呢一個嘅 MHK TV 係全部全資都係老屋嘅，而我手頭上面是充裕的，我浮到錢出來的，或者我自己個人私人揞出來的，我當然就是可以會這樣去做啦。但是個問題是，這間公司我動用公訴，我一定有其他的股東我要 take care。 即是如果我這樣去做法，一定即是當時已經不是說即是很多錢，我們已經是之前籌集的分頂已經是用得很多，也都是侵過幾次錢下去。我如果再用這種方法去做，我其他股東只會覺得我有一個處理就一個不當的斷言就拒絕了。咁同埋我就算我有錢，我都全部已經抌曬落間公司裏面，我依家冇一啲嘅多餘嘅錢，我係抽撚咗出嚟咧，就係、是、幫下客家佬咧，就係、是、清呢條數。咁後屘亦都聽過佢自己話要細神劈完佢去打工，後屘佢可以做 secure 食做保安定係點撚樣？咁佢找呢條數嘅，咁我就話不如交翻俾佢自己搞啦。咁可能唔知係咪南花嚟嘅朋友又覺得我即係見死不救啊，定係點？咁我就去諗我哋嗰陣時，你都同我啤你佢搞緊 MMEH 又賺緊錢，咁你哋其實成個蘭花係係嘛個副主席出咗事啊！你蘭花係應該籌期點都籌撚到啦，點解拖鳩埋我落水做乜撚嘢啫？我都係俾個台搭俾個雞棚，佢宣傳俾個機會佢賺錢係嘛？點知而家我都屌你乜知濕埋係嘛？咁你仲要我跌埋錢，咁好似唔係好啱數喎係嘛？啤你搞 MMEH 賺緊錢又買呢一個嘅馬拉樓係嘛？嗰陣時應該你哋都有足夠嘅錢可以幫到佢，幫咗呢位手足㗎啦。咁你要搭鳩埋我落去。咁、啊、即係你諗唔掂先再諗我啦，咁何況我真係當時就係真係蝕緊錢，同埋真係啲錢要等返落去公司要出糧啊交租某某然斷股啊，都你唔會又問我攞幾千啦、啊、你都問我攞兩三雞啦係咪，咁我真係點拎出嚟啫，係咪咁即係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大嘅難題。咁我諗喺嗰個 moment 裏面，啲蘭花系嘅人就對我可能有啲嘅睇法啦，即係話之前你籌期起台嘅時候我哋都義無反顧幫你，而家屌客家佬有事啊你就縮降啊咁樣。咁但係的而且確，我覺得個原則上面我又冇辦法幫佢還呢一個嘅債務。咁或者好多朋友覺得我呢個 decision 係唔啱啦。咁但係喺我逆地而處，公司已經有債，公司亦都唔係全部係我。咁而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如果要公司去揞錢出嚟，我亦都好難同啲股東去交代。咁我所以係拒絕咗。咁或者係呢一個 moment 裏面，我自己諗翻蘭花系嘅人，可能同我開始疏遠都係客家佬嘅呢一個嘅事件。又或者在这个事件里面他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将这件事件跟全世界去交代呢，这样不跟全世界去交代，我自己觉得 MHK TV 的相遇啊、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的参与的透明度啊、我们负的这个责任啊、对整体网民的 嘅一個嘅explanation， 其實完全影響到將來我哋要再做任何嘢，大家對我哋嘅一個信任程度。如果今次我唔全部公開去去交代清楚件事，要保住下家佬，唔好俾人知道佢揸人哋周身債，而幫佢嚇隱瞞嘅事件，唔俾人知道個來龍去脈，而大家就會對我哋公司嘅 credibility。對我哋之後任何再搞嘅嘢，會唔會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咧？咁、那個相遇嘅影響，咁但係當然佢哋唔會喺我依一個立場去考慮，或者係 去分析，或者去承擔啊、對我哋公司 opportunity cost 啊、之後嘅一啲嘅影響啊，帶嚟嘅一啲嘅問題啊，係佢哋當然就會覺得我太冷血啦。咁但係我只不過係一個嘅executive 去幫公司 make 一個最啱嘅 decision， 點樣去保護公司。咁而歸根究底，唔係我哋攞支槍去逼下客家佬去開旅行團，你亦都我 facility 你自己收咗錢，你去搞依個旅行團去賺錢，係嘛？幫到你，到最後我哋幫你做咗咁多宣傳，我一蚊都收唔到，係嘛？而家仲要商號受影響，仲要孭個責任，即係要解答咁多啲客户嘅一啲嘅問題，係嘛？聽佢哋訴苦。係嘛？即係亦都影響到整個公司嘅依一個嘅形象，係嘛？咁依啲嘅損失，我當然都冇得去再追究啦，係嘛？咁如果再要我跌錢，咁又即係唔準我講件事嘅來龍去脈，咁又通唔通咧？咁我諗佢哋當然唔會喺我嘅立場會去諗啦。咁亦都我亦都唔 care， 我亦都 make 咗一個咁嘅 decision， 一定要咁樣去行。咁所以就我都冇理到。咁但係自此之後，就好明顯咧。整體嘅蘭花係啦，同我哋嘅關係咧就越嚟越疏離。去到2018年嘅年尾咧，其實基本上佢哋就已經係啤梨漫步就獨立啦，都即係大半年之後咧，加埋西瓜頭嘅依一個嘅喺黃一鳴教授嘅棟篤笑事件嘅打交事件之後冇幾耐咧，咁亦都咁 accelerate 咗佢哋離開嘅獨立喺啤梨漫步呢支旗嘅一個嘅決心都未定。咁所有嘅嘢都係騰騰瓜瓜論騰互相影響嚇。你每一個 decision 咧都會有 pros and cons 嘅一啲嘅帶嚟嘅一個嘅衝擊。咁你作為一個嘅決策人，你作為一個嘅要 make decision 嘅 head 係嘛，或者一個嘅 leader， 一個 executive， 有時你就衡量每件事件有得與失。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咧，我始終到目前為止，我重新再 look back 咧我亦都覺得我當時 make 個 decision 係啱嘅，一定要開誠布公，要交代發生啲咩嘢。咁究竟客家佬點解爭到自己成身債？咁我當然就冇去追究啦，係嘛？咁究竟佢係咪爛賭啊？中意賭波啊？呢啲嘢我哋都無從深究啦。咁但係客家佬就係我據我了解，因為成日都要翻大陸去買貨嘅。咁啊，成日都翻得去大陸買貨，我自己嘅推演係咪佢上面有女人，要冇曬啲錢咧？咁樣，因為我自己一個嘅個人嘅一個嘅猜測，咁但係我一直都冇同任何人咧就去諗過點解會咁樣。咁到最後，當然佢喺大埔裏邊嘅街市嘅檔口亦都係冇咗啦。咁我最後收到佢封嘅就應該係佢做緊食蕉嘅嚇，亦都有時耐唔中咧就會譬如最後我知道佢蒲個頭嘅就係十三妹嘅依一個嘅 wedding 嚇有出過嚟嘅，咁啊。究竟佢找唔找數，找得清楚未咧？咁我就無從稽考啦。咁啊，呢度好替嗰位嘅朋友曾經想參加依一個客家遊中嘅泰北旅行團，去玩一個好開心愉快嘅旅程。咁而係希望佢人生最後一段路裏面咧，就享受一個嘅好玩，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去開始一個有飲有食啊，有文化、有風景嘅一個嘅旅程。咁但係好可惜嚇，即係與人不熟。咁啊～跌咗嘅唔只係個錢嘅依一個嘅問題，而係對個心靈啊，同埋佢對佢嗰個嘅寄託嘅一種嘅打擊。我諗依一個係佢臨走前嘅一個嘅都幾大嘅依一個嘅遺憾。咁喺度咧就即係再問慰問呢位網友嘅家屬啦，嚇希望呢位網友亦都係即係RIP 啦 ，rest in peace 啦。咁啊即係身同感受你嘅呢啲唔開心。咁啊冇辦法啦，發生咗嘅嘢，有時好多嘅嘢冇得辦法翻轉頭。在事件裏面我只可以說每一位朋友都會為他們的私言行為今天聽得出坦得出得來行就一定要還就勇於面對問題去解決問題自己闖個禍自己就要去解決它找清楚數在哪個地方就趕快起身 咁啊，千祈唔好口講嘅嘢同你做嘅嘢係完全兩碼子嘅一回事。講就兇狠，做就碌撚嚇，即係依一個係我對客家佬一個幾失望嘅一個嘅睇法。咁啊，希望又唔會再同佢有任何交收，係嘛？咁啊，即係但係我雖然冇乜機會會再見面啊，都希望佢盡量還清曬啲數，好好地嚇，洗心革面嚇。whatever 嘅原因令到佢 high 咗咁撚多錢啊，走撚咗數，借咗咁撚多朋友嘅錢冇得還，咁希望佢啊，即係對每一個佢拖欠嘅人咧有一個嘅交代，找清曬所有嘅數係嘛？或者 whatever 嘅原因令到佢嚇、啊、走上依一個嘅重數組跑山之王、山路之王嘅依個道路咧，呢啲嘅壞習慣又好係嘛？咩都好咧，咁啊希望佢戒掉呢啲嘅人啊，係嘛？好日重新做人。好啊，今日系咁多啦，咁啊送上咧，当年咧我喺 MHK 每周通讯里边咧，帮大家呼吁咧吓，即系留翻个名吓，嗰阵时嘅依一个嘅片段俾大家睇睇，重温喺七年前啦，差唔多吓，因为当时嘅依件事件嘅即时嘅我老屋嘅一个嘅回应同埋反应。好，今日系咁多，拜拜。要傾一傾啦，咁啊嗱，我上個禮拜咁我就 announce 咗啊客家佬啦，咁佢就因為有一啲嘅私事咧，就要暫時隱退一段嘅時間啦，即時咧就離開 MHK， 同埋即時咧就離開嘅幕前，咁啊。近排亦都係發覺客家佬嘅聯絡方式咧，我哋都揾佢唔到啊！咁可能客家佬啲嘅私事咧，佢急於要處理，咁變咗佢就冇時間咧去處理一啲嘅MHK TV 嘅網台節目嘅事宜。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咁我就要透過呢、這個電波啦，即係我哋嘅互聯網啦，同埋我哋嘅節目咧，就係咧公開呼籲一啲咧曾經喺2017年6月17日開始咧，透過呢個 MHK TV 嘅旅遊節目《客家遊蹤》嚇、宣傳啊，客家佬主理嘅泰北清邁、清萊金三角風情文化五天團，俾一俾張圖 refresh 大家 memory 先。系啦，就系呢张图啦。咁啊，当2017年嘅7月份咧，咁就开始接受报名啦，吓。咁啊，但系去到8月7日咧，就因为人数不足咧，咁啊，客家佬主理嘅呢个嘅泰北清邁、清莱金三角风情文化五天团咧，就系宣告咧就系告吹嘅。咁啊，当日咧。就翻嚟先嚇，當日咧就應該咧，但係據我了解咧，大概有9位嘅老友記咧，就係WhatsApp 咗俾阿客家佬啦，咁同埋入咗佢哋嘅團費咧，就去咗俾阿客家佬嗰度嘅，咁就客家佬個私人嘅依個嘅渣打銀行嘅電話啊，因為咧今次嘅旅行團咧就是、客家佬啊，佢自己去主辦咧，咁亦都經過 MHK 嘅台咧，就係、是、幫佢宣傳咧，係去搞依一個嘅旅行團嘅。咁啊嗱，喺過往呢幾日咧，我都收到一啲嘅老友咧，就打電話上嚟咧，就係話查詢翻退款嘅事宜嘅。嗱，咁我就因為冇同阿客家佬研究，係咪已經係退咗款俾啲老友記啊，定係有啲咩發生緊？咁啊，如果係咁樣嘅咧，咁啊，即係我哋自己幫佢宣傳啦。咁 MHK TV 咧亦都係責無旁貸咧，係幫我哋嘅族友咧，就要揾一揾阿客家佬咧協助下了解下嚇退款嘅事宜會係點啦。唔好因為佢離開咗，咁我就唔關事啊。咁樣咁我就唔想咁樣去做嘅，咁始終係一個 ethical 嘅操守問題咧，我哋都會幫翻我哋嘅老友記咧，去揾翻阿客家佬了解一下退款嘅情況係點樣嚇，亦都係開始退款翻俾啲老友記未嘅。嗱咁樣嘅情況咧，我就希望啊喺度呼籲翻各位老友記啦，如果當日你哋係 WhatsApp 咗或者係打咗電話同阿客家佬聯絡咗，係 confirm 係參加依個嘅。泰北清邁、清莱金三角风情文化五天团嘅老友记，嗱，俾翻一个电话我，39558673，39558673，或者去 WhatsApp 98108874，你哋嘅 personal 嘅information， 包括你哋嘅名啦，同埋你哋嘅电话号码啦，吓，同埋咧当日你哋嘅个数字嘅 JPEG。WhatsApp 埋俾我哋，等我哋了解一下咧，系咪真系有9位嘅族友系参加咗呢一个旅行团吓，而你哋咧系成功过咗数俾客家佬嘅。嗱，我哋会帮大家咧去尽快联络翻客家佬吓，帮大家尽快联络翻客家佬，了解咧 佢個退款嘅情況會係點嚇？咁啊希望大家明白啊，今次係 MHK 咧，只係幫佢做一個宣傳嘅平台嚇，係啊，夏家佬自己親身主理嘅一個嘅私人嘅旅行嘅一個嘅聚會啊，一個嘅旅行團嘅做法。咁但係咧，我哋會今次會義務咧，會幫大家咧去聯絡夏家佬，了解一下嘅情況去到咩嘅地步，亦都會協商幫大家咧，係希望可以盡快咧，我攞翻你哋嘅旅行團嘅團費嘅。咁啊，大家如果收到我嘅信息咧，記得 WhatsApp 嚟98108874嚇，你哋